千忙啊 啊，看得死！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得死！看 这还要唱呢， 得死！看死！得看，得看，打起来看，胆里杆隆，胆里杆啷当，里杆啷个啷啊！ 哎，你可怎么了你？ 当个啷个，你个啷，你那儿啷不啷？ 我不啷，我啷什么呀？ 天之冬， 二爷 带过了， 当本啷登啷本登， 黄表马。 你别叫好啊，唱的还不错。 当个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有等秦时报， 冷不冷不冷不冷， 两轮雨， 这是怎么说的呢？ 马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当里个郎当 个郎当里个郎， 你还得等一等。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提起了此马， 再等一会儿就得行， 我也不等这么多字。 来头大，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当里个郎， 你就甭说话。 当里个郎门。你慢慢等， 我还慢慢等呢。 兵不马腾，黄大人 当个里个隆地咚， 乡村雨洒早不息，困自在 当个里个隆地咚， 天堂下请下了典范前，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您不卖了， 钱去了吧， 怎么还没完呢？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可完了。 走，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嘞，扛嘞，姐扛。 好街生在江湖下。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呼呼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前。 扛起来 藏啊啊 嗯，这怎么了？ 扛起来，姐，扛起来！ 嘿，这俩这忙快劲儿啊！ 抬起来，都扛起来吧！ 啊，扛起来！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扛嘞！前里咣当！ 哎，锣也掉地下了。 不知此马是谁家？ 嘿嘿，好呛！ 康斯雷斯 哎，这又出来了。 康斯雷斯康，你得咚咚咚。 怎么了？

阅读能使人在文字的斑驳里感受一代人的风骨，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我把最近读过的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读懂中国经济》，第二本书是《影响未来的新科技》。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空云量少，光照充足，能见度较好，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今天到26号白天，扩散条件呈转差趋势，空气质量会逐渐下降。本市已经提前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届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清新，天气较冷，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0到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网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哎，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作品。说到陈印泉、侯振鹏这对搭档啊，那真是一对活宝，尤其是他们描摹市井人物不同职业啊、不同的现象，特别是讽刺一些现象的时候，那表演的活灵活现，在台上真是撒得开，场面特别的热烈火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青年人呢，善于观察生活，从生活当中采集了大量的素材，才能啊有感而发，让人听了之后看了之后也觉得感同身受，就是身边发生的事，这种作品表演才能够接地气儿啊！我们下面就请您听听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法治进行时》。 这个刚才啊，大家欣赏了一段由徐涛、郭威带来的相声。 是 这个徐涛呢，我们是好朋友， 没错， 而且呢这个演员呀，风格比较独特啊。这个大家我不知道观察没观察 什么呀， 徐涛这个风格独特在哪儿 啊？什么特点呀？ 大家知道独特在哪儿啊？ 腿长呢，要说啊， 腿长这就接近了。 是啊， 跟腿有关系。为什么？徐涛啊，外八字特别严重。 是吗？ 是，嘿，那谁知音呢？对， 是啊， 你看一上台， 人家是那么走道吗？ 他容易被大家记住， 哦， 对不对？一般演员走上来就完了。徐涛他这个严重，那他什么样啊？ 这他那个人家走，他那这样他记不住。哎， 你那是卓别林。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 啊， 因为他这属于这个肢体不够协调。 什么？ 肢体不协调就容易犯他这毛。 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呀？ 他这个报复心呢特别重。 没错。 只要有人说他，准得记住了。 拿来灭火器都是拜八字上来的，你看见吗？确实是。哎， 这个刚才说徐涛什么？ 就肢体不协调啊。 肢体不协调。 哎， 谁肢体协调啊？ 那这比如说，别说别人，我不知道 啊，我就还凑合。啊，你这有什么可笑的呀？舞蹈。 你肢体，你等会儿，刚才你说什么？ 就是我就还凑合，我不敢说多优秀多好，不敢说凑合。 你刚才还说了两个字儿，一种艺术门类什么？ 就是比如你跳个舞蹈，哎， 你跳舞， 就这意思吧。啊， 哎呦， 干嘛？ 我跟大伙儿说啊，侯振鹏这个肢体非常不协调。 你这怎么说话呢？ 你这么办吧， 干嘛？ 你想展示？ 你这么着， 今儿我教你跳个舞，行不行？ 咱来点分解动作， 可以啊。 啊，行，来吧。 这么办，那咱们说开始就开始啊。 怎么玩法？ 来，双腿分开。 啊，这有什么这个啊？行。 不是你裤裆在撕了？ 我没那么胖，没问题。 小点儿。 小， 太小了，大点儿。太大了，小点儿。一半，明白吗？一半。 啊，一半啊。 那半儿啊，那半儿，那边儿，两边同时。 什么？你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呀啊！ 与肩同宽。 啊，你说与肩同宽就完了。 哎， 与肩同宽。 你量什么劲儿的？ 来吧。 哎，来啊。 啊啊。 屈膝。谁让你跪下了？ 屈膝可不对，怎么屈法？你教我一个，你先做一示范。 就是马步，哎，马步。 啊，你这马步怎 么？哎，来，手放这儿，放你那儿，你放我这儿干什么呀？哎，放这儿，哎，明白了吗？ 啊，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干嘛？ 这就是舞蹈，明白了吗？ 这就叫舞蹈。 哎，标准的动作。 这太简单了。 哎，从头来一遍吧。 打头来呀。 打头来啊。 那我试试啊。 哎。 怎么样？别人不比，要比徐涛，那怎么样？ 滚！哎， 怎么还升上去？怎么急了还啊？ 我发现你那脑子你怎么了？这是啊啊！ 这不得你一点一点教，一点一点。 我让你从头来是标准动作，你从那个头来呀、啊。 这就我就理解，就这么理解的。 理解能力太……我告诉你啊， 干嘛呀？ 就你这样的人 啊， 放在社会上理解能力这么差，你就是危险分子。 不是我怎么能是危险？ 我问你吧， 啊，你说吧。 我问你 啊， 你知道什么叫法吗？ 我看你，我这人还真不用知道什么叫法。 哎， 咱是守法公民。我这么跟你说啊， 啊， 今年我36岁了， 36了， 这人生就没有一个污点。咱是良民，大大的。 日本人呐， 甭管哪人是良民。哎， 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事儿，绝对你违过法 啊，不可能。 我问你啊，侯振鹏， 说吧， 平常在北京生活当中 啊， 你过马路吗？ 这不废话吗？谁不过马路 啊？ 怎么过呀？ 这大伙怎么过？我们凑一波就过，是不是？ 你看，凑够一波就走， 是， 这就是一个违法现象。小朋友都知道，小朋友过马路应该怎么过？红灯停，绿灯行。但是你看我们这些成人叔叔阿姨呀，过马路的时候有时候不看灯，那红灯也敢过，这就是违法。您说这多危险？您知道这一波人怎么算就凑够一波就走吗？ 那这不知道。 一个车开过来，一下撞完。 谁给下的定义？这是 你说剩下的人就敢走，这多危险！咱们平常都闯红灯，过去咱比别人就早几十秒。 嗯， 咱要是过不去，咱可早几十年。所以不以恶小而为之。 但是是是 啊， 但你说这个哈，这中国这有些呢人素质确实低 啊。 我跟你说，你要在外国还真没这现象，那发达国家我也去过呀。 你再说说， 什么意大利 啊、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国家也不凑够一波。 我告诉你，这些个国家的人有时候过马路也想凑够一波就走。 那你就凑吧， 没人。 哎嗨，确实人是少点。 你让英国北爱尔兰一个小镇， 嗯，什么呀， 50个人，50个人的小镇，你让他凑30多人过马路， 这不要这小镇的命的吗？ 哦， 这镇长弄大喇叭得喊 ，Ladies and 乡亲们， 嗯 ，Please help Mr. Johnson 通过马路。 哎嗨，这镇长还有个单词不会说，嗯， 所以说， 嗯， 法， 嗯， 这件事。大家不要觉得离自己很远， 生活当中 不经意间、 嗯、 我们可能就违法， 是吗？ 哎，我再问你啊、 哎、 平常呢老百姓打开电视、 啊、 都有这法制节目 啊，现在挺多的。 哎，你都看过哪些呢？ 那很多呀， 啊， 什么中央电视台第一线 有这个 法治在线， 有啊， 哎，法治观察， 没错， 还有这个北京电视台 啊， 法治进行时， 对， 每天大伙都看，重播我都看。 哎，这些节目里边啊， 嗯， 你分析分析，就什么类型的案例你最关心？ 那最吸引我的， 哎，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案例？ 那挺多的， 你别说了， 像什么？前两天还播呢 啊， 像什么那个原配跟小三儿高速公路上演生死时速，看谁先给谁撞死。这个原配拉着小三儿就打，打的小三儿只剩裤衩，原配当街侮辱小三儿，打的这小三儿是跪地这在求饶，就剩一条裤衩。 你等会儿吧， 我就 你别往后说了，你就看这裤衩呢。 不是别的没记住。 不是，你能说点那好的？你比如那法制进行时天天播 什么呀？ 那个发生在一线的， 嗯， 那些案件，那上来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民族宫大剧院旁边的一间二层的公共厕所旁边，相声演员侯振鹏、扬言要从公厕上跳下， 多咱的事儿这是。 我们来采访一下周围的群众，大爷，大爷您看见了吗？ 有， 看见了，我看，我看什么呀？我看。 嗯， 他那人跳一厕所，你跟那厕所较什么劲呢？一早今儿我这换五六个裤衩了，我。大妈，您看见了吗？我不看。 嗯， 我看什么呢？你们公安局不是有那狙击手吗？ 干嘛呀？ 给那主崩了就完了。 凭什么呀？您这得挽救我，知道吗？崩我不成、 哎。节目的类型很多样， 那倒是。 但您得捡那好的看呢。 我看的也都是电视播出的呀。 今天这么办得了， 哎， 咱俩在这儿啊， 嗯、 不说相声， 那干什么呀？ 普法栏目剧。 咱俩就是表演一回， 哎，给大家表演表演，你看好不好？ 哦，那怎么表演法呢？ 哎，就是分分角色呀， 哦， 把这些节目当中真实案例的给表演出来， 还原一下。 哎，对了， 那这好办呀， 好办呢。 我演这丈夫， 你丈夫？ 对，我演丈夫 啊。你不是爱演女的吗？ 爱演女的。 你这么着，你来这原配 是啊？ 这个情节是这样的啊， 哎、 房间里头啊，我们俩是亲亲我我，恩恩爱爱。 哎， 这时候你是破门而入， 哎， 一看我们俩这劲头，你是醋意大发。 是。 最后呢，我说这怎么办呀？我得劝架呀，我这边是拦着你，这边劝着他，这边劝着他，这边拦着你。 哎， 最后你们俩达成一致。为我是奉献青春， 哎， 这个标题党呢我也想好了， 叫什么呀？ 这就叫原配小三手牵手幸福道路一起走。就演这段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了？跟你演这个 档期不好挑， 多新鲜呢， 换别人呢？ 换谁呀？ 杨幂也。 杨幂人家不演呀。 你说这干什么呀？是多挑一人， 方清平。 哎，嚯，算了啊，那还别演了。那你这么，你换情节也行。 换情节啊？ 哎，换哪个？ 我想想，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情节 啊。 有了 什么呀？ 咱们俩呢，来一个。 嗯， 我想想啊， 哪个？ 比方说啊， 哎啊， 酒后开车， 来就来这酒驾， 就来这酒驾了。 啊、那成啊， 行不行 啊？可以，没问题。 哎，这酒后驾车，咱俩分分角色。 那我来警察呀，是不是？ 你刚才不还演流氓脸那么换的吗？ 不是，那不成，我这个形象气质这劲头像一名人民警察， 像警察。 哎，我来警察。 那这么办，你给大伙敬一礼。 敬礼，这怎么样？ 反了。 嗯，这样。 哪边反那边？ 这边。 猴啊！ 怎么来？你说啊。 拿这手啊、哦，往太阳穴这放，明白没有？ 好、啊、再来一回。 来，敬礼。 啊哎怎么 放谁呀？放你呢？ 这有什么难的？这不用教。 行，我来一喝多了的。 啊啊啊！ 大伙知道，一到逢年过节，就是酒后开车呀、啊，挺严重的。 嗯、哦， 你想那喝多了酒那人一般什么状态 啊？ 你越说他喝了，他没喝， 那不承认。 您在北京，咱们北京人一上饭店去，又一到夏天的大排档，哪饭店没有一个两个这样的？ 嗯， 一个啊， 你喝， 啊哥， 哎呦， 真的，你干嘛呀？对吗，二哥？我 这位都活不到天亮了。 嘿，嫂子， 嗯， 嫂子，你是你老娘们，你给我坐，你有罪呀、啊！你坐下，你我跟我大哥这说话呢，明白吗？我们哥俩10年了， 嗯， 你知道吗？ 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你别说话，真的。 他这对面都不见得有人，就这人 老有这主。 哦哦哦哦， 一会儿人家嫂子那儿去，兄弟别跟你，你这我开着你的车飞机， 嗯， 飞机，哎，给我一样，我给你都是开了。 嘿， 甭管我开车，我十八开车，开三十多年了。 嗯嗯， 你出不了事儿，老弄这个。 酒后还要开飞机？ 哎， 好。 劝不住，最后让警察给逮起来，年都过不好。 哦哦，是， 今天咱就来这个吧。 啊，那就我来警察。 行，你来警察， 你就来这个醉驾司机。 我来这喝多了的。 啊，可以， 行不行？ 试一回。 哎，那我打那边来。 好好好， 你在咱们剧院门口这个， 我叫西单十字路口。 哎， 好， 你在执法， 没问题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这个交通警察。现在咱们这就是西单的十字路口，我涉卡酒后这个查，哎，夜查酒驾。哎，你看。这个人呀，有可能就喝酒了。行，你就别摁了，别摁了，嗯嗯嗯。行，你啊，行，你都没摸着方向盘，你行了啊啊。来，同志，哎，行，喝，起来，同志，来，吹一下我们这仪器。哎，往哪儿吹呀？往这上头吹。哪儿来的声儿？你这放屁呢是吗？啊？吹，使劲吹啊！往回嘬去了是吗？啊，我这里我跟你说，全是酒精，越嘬越多啊！吹， 你看， 还挺厉害，我甭看了。好，你看没有？一万四，就你这个，你喝多少酒啊？把车灭了啊！跟我下车接受。 你看， 来呀！ 耍流氓！ 哎， 你碰警察碰我！ 男的，我跟你耍什么流氓啊？ 赶紧，但是我跟你，来， 不是你那么厉害，赶紧下车啊！ 我下什么呀？ 下车，给我上酒。 你知道我是谁吗？ 谁你也得下车。 你给我闭嘴！ 嚯， 你闭，你不就是一警察？你在北京当警察，你牛什么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你们，局长是不是姓李？李局长，李局。 你行行，等别去李局啊！你还真猜错了，不姓李。 副局长 也不姓李。 大队长。 不姓李， 副大队长， 也不姓李啊。那还啊， 中队长， 这好。我跟你说，你喝这么多酒，这么对付，这酒劲出不去。中队长也不姓李， 谁都不姓李。 嗯， 无所谓对吗？你警察，你牛什么呀？你要怎么着我？你说。 怎么着？你拘你今天？ 你拘我？你吹呢？你这我在我眼里就是孙子，你。 我告诉你，你要这么说话啊，我给你罪加一等，知道吗？ 你别动我！ 干嘛呀你啊？赶紧下车啊！ 我们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我没那么大辈儿啊，怎么别甭叫叔叔？ 我都到家了，我到家了，对对，在家刚走到门口了，我说我看一下，我都没开，没着火。 哦，你还找代驾？你还找代驾了是吗？ 饶命！ 你找那代驾到酒后这儿让他放他走是吗？ 饶命！ 什么叫饶命？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侥幸心理，那才闯的祸啊！赶紧下车跟我接受处理。 你要干嘛？ 我依法对你进行拘留。 你说什么？ 对你拘留。 拘留？ 对。 我告诉你。 干嘛呀？ 你拘我可以。 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法。可以拘留我，但是法律保护人民，对不对？ 啊，保护人民。 你可以拘我，但是我有权利。 你有什么权利呀？ 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拘我。 啊，我必须拘你。 你肯定拘我。 肯定拘你。 果然拘我。 这果然拘你。 我跟你说，我最后有一个权利，我要申请。 你什么权利呀？ 你再跟我喝二两。 哎，还喝呀？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陈运泉、侯振鹏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合说的《法治进行时》。听完了年轻人的段子，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的经典小段，叫做《画扇面》。两位相声界的老前辈，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宝瑞、郭启儒。 这个人呢，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 啊。 他真正有学问人呢，不会自夸其德。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是吗？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那是啊。 你比方说呀，